哒抬抬抬抬抬个龙抬龙抬一个龙抬个龙抬龙抬一个龙抬哒哒啷个啷当一个龙个啷当一个龙个龙啷啷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的咚。当个啷当的个啷的咚， 天造了这般那时也不见回还。 当个啷的当个啷当当个啷个里个啷的咚。又叫好了，当个隆当当个隆个一个隆的咚， 出窑门哪儿 当一个隆个隆的咚， 门关哪看哪， 当那个隆当那个隆当那个隆个隆个那个隆个隆个隆咚咚个隆个一个隆的咚。 现在柳银环已经从他的窑门走出来了。 我那怎么说你抱深度呢？这样、 不是，我得告诉人这点哪点，你这净拉弦，我不唱人这怎么回事？ 好嘛， 你没看那个转播的时候人家不都说吗、 是人家说，您别自己说呀。 可这点不有身段吗？ 当个隆当当个隆个， 他出窑门的时候 嘚隆嘚隆， 他有一个身段非常的漂亮， 嘚隆 他已经走出来了。 等一个你个隆的咚， 他往他的窑的右边去看他的儿子回来没有。 等一个隆个隆个隆咚的个隆个隆个隆的咚， 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着急的看他的儿子还不回来。在这个地方充分表现母亲对儿子的爱。 我你怎么这么些废话呢呀？ 我是要不然这干不自恋的。 当个啷当当个啷个一个。 丁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一个里个啷的咚。 啊，丁山。 个隆咚。 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隆咚一个隆。 丁山。 我你这干嘛呢？ 我这人小孩不回来不都这么嚷吗？ 是啊，你别这么嚷啊。 当个啷当当个啷个一个啷的咚， 望不见我的儿他在哪边。 当个里个啷个啷咚，当个啷个一个啷的咚， 向谁做指啊？在这窑门一外等好了我的儿，一同把吃。 餐 餐，吃餐不一样吗？ 不，这得说餐。 一同吃啊餐。 还吃餐干什么呀？ 中菜西吃，你不懂，这是酒会， 你没听说。 马来 鱼。你干嘛来了？ 马来不是叫马童吗？ 没有马童， 一人来的。 我一人。 那我怎么样？ 你打家伙呀？ 扛来切来扛，再扛当了个龙，当了个龙蛋龙蛋龙个龙蛋龙蛋龙当了个龙的咚个龙蛋一个龙的咚个龙蛋一个龙的咚个龙蛋一个龙的咚。 我说你怎么拉上没完了？这赶紧找部门。 当了个龙咚个一个龙的咚， 学人会做事太短了见。 呵，哪位踩着脖子呢？ 你这叫什么词啊？ 这怎么这味儿？ 你这个好 当里根儿当个儿隆个儿隆咚里根儿咚，